在基督像有些认识的人想到的大概就是马槽、牧羊人、东方山博士这样。公馆那边有几间蛮大的教会，每次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就会摆出非常温馨的一些模型，就上面有马槽，然后小婴孩，有一些小动物这样，看起来非常的温馨。那其实这些并不是重点，这些是配角。最重要的是，圣诞节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是谁，以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做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那耶稣到底是诞生在哪一天，实际上已经不可考。那圣经其实也没有规定基督徒一定要过圣诞节，但是教会历史长久以来都有这样的传统，就是过圣诞节，目的是为了要在这一天更多的纪念思想耶稣诞生的意义。 要不要按吗？只有一张，没关系。对， 而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啊，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其实完全是根据圣经，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全然无误的，完全可靠的。透过圣经，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在座的朋友们，你相信神存在吗？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相信我们人可以认识神吗？你相信神存在吗？以及你相信我们人可以认识神吗？有许多人说，我不相信神存在。为什么呢？因为科学无法证明。另外有些人说，神存不存在，我没有办法知道，我不知道，而且我也没有办法知道。那这样子的讲法听起来非常的理性、客观、中立，但事实上这样的讲法仍然是非常的绝对主观的宣告，绝对的认为上帝不存在，绝对的认为人无法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其实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是绝对中立客观的，任何人在面对任何的议题的时候都无可避免带有某一种程度的预设和前提。那对于不相信神存在的人来说，如果进一步问为什么不相信神的存在，他可能会说因为科学不能证明。这时候他的前提就是科学可以证明的东西才是真的，科学不能够证明的东西就不可能是真的。但是这样的前提 不见得一定正确，因为各位，你相信很多的事情是不一定有科学证明。比方说，你怎么知道今天的烤鸡没有被下毒呢？有任何人可以证明今天烤鸡没有被下毒吗？对啊，现在没有事不代表以后没事这样。我举个例子开玩笑，烤鸡是安全的这样子，有事情找家乐福。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科学不能够证明的东西不代表一定是假的，或不代表一定不存在这样。那另外有些人认为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劝人为善。其实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客观，但也没有比较客观跟中立，因为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很绝对的宣告，很绝对的忽略否定不同宗教之间本质上极大的差异。即使有一个人他真心的认为到底哪一个宗教讲的是对的，我们没办法知道，这样的讲法也不中立，因为这句话本身也非常绝对的宣称我们无法知道哪一个宗教才是对的。再者，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哪个谁到底才是对的，那么讲这句话的人讲的这句话其实也应该质疑自己讲这句话是不是对的，那这句话也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信仰的根据是基于上帝的启示，也就是圣经。基督徒相信圣经就是上帝无误的话语。那有些人就会问，基督徒怎么知道圣经就是上帝的启示？基督徒怎么知道上帝就是把圣经给我们，就是他的话呢？那当然有许多基督徒会给你提出非常多的考古啊、历史啊等等有的没的证据这样子，但是同样的证据在不同的解读之下有可能被拿来反对圣经。所以其实基督徒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基本上来说不是基于任何圣经以外的证据，而是凭信心接受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因为圣经的内容自我宣告说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所以基督徒就这样相信。这样的信心是来自圣经的作者，也就是上帝在我们内心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有信心相信他是神的话。好，那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荒谬，这听起来就是循环论证，导果为因，把结论变成结果，这样把结论变成原因。这就好像我说我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你问我为什么，我跟你说因为我说我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所以我是最帅的，听起来好像有点一样荒谬这样。凡人讲这种话要么是太骄傲，要么是疯子，当然我没有这样认为。但上帝这样讲绝对没有问题， 上帝绝对有资格这样讲，因为在上帝以外没有其他更高的权威了。所以圣经里面上帝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英文叫做 I am who I am。 这个意思就是上帝他有最高的权威，上帝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任何他以外的东西来证明定义他的存在，因为他本身就是最高的权威。所以如果圣经是上帝的话，那么圣经不需要被证明，也不可能被证明，因为上帝的话本身就有最高的权威，我们还能拿什么次等的权威来证明这最高的权威呢？我们是依靠上帝才得以相信他和他的话。所以其实基督徒的信仰跟其他不是基督徒的信仰，或者说其他认为神不存在或者是不知道神存不存在的信仰，在前提上有许多的差异。最大的差异之一大概就是对圣经的看法。非基督徒认为圣经不是神的话，或者说认为圣经只有一小部分的真理，也就是说圣经是有错误的。但是基督徒的前提是圣经是神的话，绝对不会错误，足以让我们正确的认识神、认识人以及认识这个世界。而不信圣经的人，当他们在解释世界上各种事情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中立的，而是依靠自己的独立自主思考。例如如果问你，你为什么觉得圣经不可信，那我会问你为什么这样觉得，那你可能会说因为圣经是人写的。那我会问，为什么你觉得圣经是人写的呢？圣经明明说圣经是上帝的话。你可能会说因为圣经有许多矛盾错误。那我会接着问，有许多矛盾，但是你有仔细的考察每一节圣经的经文，你有仔细的考察每一节经文里面真的有任何的矛盾吗？ 我想你应该会说没有，因为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工作，百分之百去考察。那你会说，但我就是这样认为。所以其实最终许多人不相信圣经，是因为相信自己独立自主的判断而有的结论。但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之所以相信圣经，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因为基于我们对上帝和他话语的信心。换句话说，基督徒所依靠的对象是上帝，是上帝他自己还有他的话。这个是最大的差异。但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基督教信仰就不讲道理，我们当然讲道理，但是基督信仰讲道理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信靠上帝，以这个为前提来讲道理，相信上帝的启示就是圣经，依靠上帝为前提来运用我们的理性认识神、认识人、认识世界。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是有根有基、有凭有据的，建立在对上帝和他话语的基础上。但不相信上帝的人，他的理性是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独立自主的自我。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相信自己，因为人何等的有限，人何等的容易犯错，我们只能相信上帝。有限有误的自我跟无限无错误的上帝，谁比较值得信靠呢？因着信靠上帝，相信圣经，我们才能够对人对世界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圣经里面说，借着信心我们就明白这宇宙是上帝所造的，万物都诉说上帝的伟大、智慧和良善。但反过来讲，如果一个人前提是就是没有上帝，那么不管万物、不管这个科学、不管这个世界有多么的奇妙，它的构造有多么复杂，人都还是能够导出没有神的结论，因为心里面已经有一个预设。所以以下我们所分享圣诞节的意义，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些都是根据上帝的话，圣经。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是谁，他做了什么，是根据圣经。如果今天我们能够相信任何一个人世间的历史学家所讲的话，所描述的历史，那么其实我们更能够也更应该相信圣经所记载关乎耶稣基督的事实。好，投影片上这段经文就是圣经里面对于耶稣的降生描写的最清楚的经文之一。那我来念这段经文。马太福音一章的18节到24节，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在他们成婚以前，玛利亚就由圣灵怀了孕。她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公开羞辱她，想要暗中把她休了。约瑟思考这些事以后，忽然主的一位天使在约瑟的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后裔约瑟，不要怕迎娶玛利亚做你的妻子，因为她里面所怀的是由圣灵来的。 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将要把自己的子民从他们的罪孽中拯救出来。不过这整件事的发生是为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看啊，那童贞女要怀孕，她要生一个儿子，人们将称你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从梦中醒过来，就依照主的天使所吩咐他的去做，把他的妻子迎娶过来，只是在他生儿子之前一直没有与他同房。约瑟给孩子起名叫耶稣。所以根据圣经，这是耶稣出生的过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她许配给约瑟，意思就是他们有了婚约，但是还没有正式结婚。当时这种许配的关系就类似现在的订婚，但是当时的订婚跟现在的订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当时的订婚是有法律效力的，当时的订婚其实就几乎等同于结婚，只是这对男女还没有同房这样。那这个订婚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要解除这个婚约，其实就相当于离婚。那圣经里头说，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圣灵就是基督徒信仰里面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神的灵，也就是神他自己。玛利亚当时还是个处女，她之所以怀孕不是透过性行为，而是上帝的大能超然的使她怀孕，所怀的孩子就是耶稣。童女怀孕或说处女怀孕是基督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那你可能会说，科学可以证明吗？同样的一句话，科学没办法证明的不代表不会发生。如果上帝是全能的，那么上帝绝对有能力使这样的事发生。当约瑟他知道玛利亚怀孕了，他本来打算要暗中休掉她，就是跟她解除婚约，因为按照常理妻子都还没有跟丈夫同房，妻子就大肚子了，这个常理来说一定是出轨，一定是出轨。而且按照当时的法律，约瑟他绝对可以合情合理合法的跟玛利亚解除婚约这样。但是上帝的使者在梦里头告诉约瑟，勇敢的把玛利亚娶过来吧，因为玛利亚所怀的孩子不是别的男人的，而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耶稣从成为胎儿一直到他降生，不是经过父母的性行为而来的，而是从圣灵怀孕的。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耶稣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是神亲自为我们这些世人所预备的救主。上帝的使者继续对约瑟说，你要给这孩子取名叫什么呢？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其实就是约书亚，而这个名字是有意思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拯救， God saves。上帝要透过耶稣来拯救他的百姓，将他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耶稣要拯救人脱离罪恶，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我有什么罪需要被拯救这样？ 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我好歹考上政大，我也是品学兼优这样，为什么基督教总是喜欢说世人都犯了罪这样？电线杆都喜欢这样写，有些汽车全部漆成白色，上面会写世人都犯了罪，为什么呢？为什么基督教会说每一个人都有罪呢？关键在于罪的定义。一般人对罪的定义不外乎是伤害他人的行为，或者是违反国家法律，或者不一定违反国家法律，但是违反善良风俗的事情。但是圣经对罪的定义更高，圣经对罪的定义是违反上帝的律法，也就是没有做到上帝所要求的，或者是做了上帝所禁止的事情。上帝的律法最重要的就是上帝要人完全的全然的爱他。圣经上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是上帝对律法的总结，就是爱神最高的一条。意思就是我们应当爱上帝过于一切，上帝必须是我们生活的优先，上帝配得任何人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爱他，因为他创造一切，万有都属于他，万有都属于他，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基督徒，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做到全然的爱神。人所领受的任何好处，包括生命气息，没有一样不是从上帝而来的。 但是人却没有去感谢遵从上帝，没有因为得到这些从上帝来的好处就好好去爱上帝，去渴慕他。不但如此，人更将许多上帝所造的东西好像当作神一样来敬拜，用许多受造物来取代那独一的创造主。当不是神的东西被拿来当作神崇拜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成为偶像。每一个人一定都有信仰，每一个人一定都有他的上帝，差别只在于这个对象是不是真的上帝。因为任何人只要他所追求的，他赖以为生的，他的盼望满足所寄望的对象，其实就可以说是他的信仰，可以说是他的上帝。偶像不见得一定是实体庙里的偶像神像，其实只要我们把任何的人事物看得比上帝他自己还要重要，只要我们将终极的盼望和快乐都寄托在那些人事物，他们就成为我们的偶像。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可是我又不知道神存在，那我没有看过神，我没有摸过神，我怎么知道神存在呢？但是圣经这样说，圣经说神早就已经向人显明他存在的事实，透过人的良心以及透过上帝所造的万物，每一个人都知道神存在。就好比当你看到一幅美丽的画作，你一定不会相信它是一堆纸跟一堆墨水搅在一起，随便摇一摇就变出一幅画，你一定会相信背后有一个有创意有脑袋的画家把它画出来这样。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观看这个世界宇宙的时候，它极其美妙复杂的构造都不断的在诉说是一位全能智慧良善的上帝造了这一切。圣经清楚地说，每一个人都知道神的存在，人无法逃避神存在的意识，但是因为人有罪，所以就选择压抑拒绝神存在的事实。那么上帝的律法刚提到最重要的是爱神，再来第二重要的是爱人，而且圣经特别说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真的有爱身边的人像爱我们自己一样吗？如果我们诚实的省察自己的内心，一定会发现我们常常有自私、有虚伪、有嫉妒，见不得别人好。如果今天有一台奇妙的投影机，可以把我们一天当中脑袋里面所想的每一分每一秒的画面还有文字都投在那个墙上，有多少人愿意让他脑袋的思想投影在那个墙上让大家一起来参观呢？我相信没有。因为如果我们诚实的省察自己，我们脑袋里面其实都有许多见不得人的思想，而这些根据圣经的讲法就是罪，就是罪。根据上帝的标准，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即使一个人在别人的眼中是好人，即使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伤害别人的事情，即使别人非常的需要我们，别人看我们都是好人，品学兼优的人，乐善好施的人，但是从上帝的标准来看，我们都常常的得罪他，我们都在爱神爱人的事上有许多的亏欠。而基督徒信仰里面，我们根据圣经所认识的上帝，他是完全的圣洁，也就是他完全的无罪，他是完全的圣洁的，所以他无法容忍罪恶。上帝之于罪恶，就好像一个有洁癖的人之于蟑螂一样。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必须对罪做出公义的审判和刑罚，就如同一个法官他面对一个连续杀人犯，他一定要判他刑，甚至判他死刑。不论这个法官再怎么同情这个杀人犯，他都必须根据法律来对他对这个杀人犯判刑。所以类似的，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必须如此的对付罪恶。每一个人因为得罪神，都在上帝公义的愤怒之下，有一天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圣经上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而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善行功德完全达到神的标准。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就结束了，我们是否有把握能够进天国呢？我们的善行都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结果就是我们会走向永远的灭亡，也就是走向地狱。上帝大可以让所有人都走向地狱，即使他如此做也丝毫不减损他的荣耀，因为人犯罪受惩罚是应当的。但是慈爱的上帝基于他的怜悯和恩典，为世上的罪人开了一条拯救的道路，为罪人预备了拯救，也就是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罪人。耶稣来到这世上 是为了拯救人脱离罪恶。耶稣基督是永恒、全能、永远不会死亡的神，但是他却成为有血有肉、会饥饿、会口渴、会受伤、会死亡的人。创造万有的神成为受造的人类的一份子，掌管历史的神进入人类的历史。耶稣成为神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耶稣成为人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他停止当神，不是的。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但同时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耶稣没有任何一刻不是神，他从永远到永远都是真神，但他却在2000多年前，他取了人的样式，成为肉身，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只是有一个差别在于，他从来不曾犯罪。他凡事跟我们一样，但是他从来不曾犯罪。为什么耶稣需要成为人？为什么耶稣本来高高在上，拥有无限的荣耀，他需要降卑成为人呢？因为我们有罪，我们当受上帝的审判和刑罚，而上帝要拯救我们，所以让耶稣代替罪人承受我们犯罪的惩罚。所以他需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有可能代替我们受刑罚，代替我们死亡。耶稣需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才能够代替我们完全的顺服上帝，代替我们做到我们不可能做到的。耶稣他卑微的降生来到这个属于他、他所造但是却不接受他的世界，目的就是为了要代替人受刑罚，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并且代替罪人顺服上帝的律法，以至于人可以靠着他得救。耶稣不但成为人，人有百百种，但是耶稣他选择成为卑微的人。耶稣没有选择出生在有钱人家，他却出生在穷木匠的家里。耶稣没有选择出生在皇宫，而是出生在马槽。马槽并不是像我们许多在卡通、在一些装饰品上看到那么温馨。马槽是马吃东西的地方，而且非常有可能跟马厩在一起，是充满脏乱的地方。耶稣没有选择出生在高贵干净的地方，而是选择出生在肮脏的马槽。耶稣没有选择出生在有产婆接生、有亲人庆贺的大户人家。耶稣是孤单的出生在异乡，身边只有找不到旅店投宿的约瑟和玛利亚。耶稣没有选择俊美的外表，而是根据圣经所说的，耶稣没有家型美容，没有人会注意他，更没有人会羡慕他。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却甘心隐藏自己的荣耀，成为嗷嗷待哺的婴孩，长大后成为像奴仆一样贫穷卑微的人，最后更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这一切不是为了别的，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圣经说耶稣他本来富足，却成为贫穷，好使我们因他的贫穷我们可以成为富足。而这里圣经所讲的富足，并不是指外在的富足荣华富贵，而是指认识神、享受神、以神为乐、有神同在的满足。如果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上帝，万有都属他，那么上帝他有全然无限的价值，有神的同在就比人世间我们所能够经历享受的任何满足还要来得更大的满足。而这段经文里头23节所说的，看哪、那童贞女要怀孕，她要生一个儿子，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只有面临神的愤怒，我们根本不可能有神的同在。但是耶稣基督他降生在这世上，却使我们能够得着神的同在。耶稣就是神道成肉身，他自己就是神住在我们中间，一生卑微贫穷惨死在十字架上，更让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能够免于上帝的愤怒和刑罚。而上帝让耶稣在3天后复活，耶稣不但死了，又从死里复活，这也是基督信仰我们所相信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基督信仰都成为枉然。但是因着上帝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读了圣经，我们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是他带给所有信靠他人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永生，我相信大家多少都有听过，但永生指的并不是只有上天堂那一刻， 永生指的是一个人他能够爱神、认识神、渴慕神、与神建立关系，在神的慈爱恩典当中享受神直到永远。不管你是人生胜利组或是人生失败组，姑且这样分，不管你对你现在生活是否满意，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常有许多人说，我不需要信耶稣，我不需要信仰，因为我觉得我过得还不错。这样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不是只有那一些生活非常悲惨、失败、失业啊、失恋啊、破产的人才需要耶稣。每一个人都需要，生活惬意的人、乐善好施的人也同样需要耶稣，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罪。从上帝的标准来看，耶稣来也不是要使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过得更好，这些都没有保证的。信耶稣不保证赚大钱，信耶稣不保证病得医治，信耶稣不保证得钻石。信耶稣最重要的是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还有罪所带来那悲惨的后果。我们在座的好朋友们，如果你是人生失败组，也就是说可能你自以为是人生失败组，这样可能你的出生背景不如别人，可能你常觉得你想要的你都追求不到，很痛苦，自我形象低落，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么其实我们这样子的人最大的问题在于远离的神。我们想要从世界追求得着那些只有上帝才能够给的满足和快乐，所以我们永远得不到，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上帝他自己，最需要的是悔改信靠耶稣。如果你自认为是人生胜利组，可能不一定有人会这样觉得，但是反正就是你觉得人生过得还不错，挺开心，挺如意的，那么你需要的同样也是悔改信靠耶稣。因为你所领受的一切，今天你能够经历任何一丝一毫的成功快乐，都是上帝白白赏赐的。你可能会说、哦、我很努力啊，所以我有这些。但是我可以进一步问，那同样努力为什么你成功别人没有呢？再进一步问，为什么你有努力的本钱呢？有些人想努力，但是因为天生的限制他没有办法努力，至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努力。那么到底是谁使你和别人与众不同？谁使你和别人不同，让你更成为人生胜利组呢？是上帝，是上帝。但是我们若从来没有为这些好处来感谢上帝，更爱上帝，我们却由上帝所取代的，上帝所造来取代上帝，反而因为这样不信上帝，那么这是最大的问题，这个是罪。我们所需要的是悔改信靠耶稣。如果你有基督教以外的信仰，然后你也觉得这个信仰不错，你也觉得这个信仰带给你很多的帮助，让你生活更有动力，你觉得很好，那么我要鼓励你仔细的考虑圣经所讲的两件事情。第一个，耶稣他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换句话说，只有靠着耶稣，人才能够到神那里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另外一处经文说，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拯救，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所信的或许使你的行为更善良，或许也让你的生活更充实、更美满，但是这些却一点都不能够拯救你脱离罪，不能够拯救你脱离上帝的审判。我们再好的行为，若不是出于爱神，对神来说都仍然是罪恶，因为我们用好行为取代那赐我们好行为的上帝。这就好比一个儿子，他靠着爸爸的澳元资助完成了大学的学业，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大家都喜欢他，大家都称赞他，但是这个孩子却拒绝承认他的父亲是他的父亲，反而认别人做他的父亲。这时候无论这个儿子的行为再怎么的美好良善，他的父亲都不会开心。所以类似的，我们在罪恶当中的境况也是一样，无论别人觉得我们再怎么好，我们只要远离了上帝，那些在上帝的面前都仍然是罪恶，我们需要拯救。我们承认世上有许多的好人，但人的行为再好都不足以拯救自己，没有人好到不需要耶稣拯救，反过来讲，也没有人坏到耶稣不能拯救。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一切，不是只有特定人，而是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有人只要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 恳求耶稣赦免他的罪，他都能够得救。这是上帝的话，圣经给我们那最宝贵的保证，最真实的保证。这个世界最严重的问题，我不知道你觉得是什么，但这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其实不是食品问题，不是温室效应，也不是任何天灾人祸。虽然那些事情带给我们痛苦，带给我们悲哀，但是人世间最大的问题是人有罪，背向真神。一个生活在快乐指数最高的国家，只要他远离了真神，他就是在最大的悲惨之下，即使世人都认为他过得非常的开心。人有罪，背向真神，走向灭亡，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但今天晚上你听见的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是上帝已经赐下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这是最宝贵，没有任何人能够给，也没有任何的美物能够取代，只有上帝他自己能够给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是那位罪人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今天你能够排除万难来到这里，除了你的同学邀请你来，我想更重要的是，这是上帝的恩典，那你能够听见这个最大的好消息。我们都不知道明日如何，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底能够活到什么时候。我要鼓励大家，趁着我们今天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要恳求你，鼓励你信耶稣吧。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主，为的今天在这里有许多政大的学生能够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向你感恩，谢谢你的爱和恩典，愿意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使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我们承认若不是靠着你的恩典，也没有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透过你自己的道，圣经的话，透过你自己感动人的工作，吸引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让更多人能够进入你的国度。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如果你听完刚刚那一些，你也真心诚意的觉得我真的是得罪神了，那你也真心诚意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人的罪而死，又从死里复活，你真的愿意相信他，依靠他，那么好消息就是你得救了。就算今天你没有嘴巴讲出来，就算今天你没有举手，但是只要你真的心里愿意相信，当然如果你心里相信，你口里也会愿意承认，那么你就得救了。上帝爱你，永远不会离开你。如果你今天听完之后你还没有相信，但是你不排斥，你也没有完全的否定今天所说的，那么我真的要鼓励你好好的读圣经。圣经有很多免费的，我们可以送你，你要十本一百本都没有问题。真的吗？你可以跟我们正善美社的同学们索取圣经，甚至我们正善美社所提供的服务就是帮助政大的学生可以更多明白圣经里面讲的到底是什么，以及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鼓励你不要放弃，继续的思考，继续的寻求，因为圣经应许所有人，凡愿意寻求的就必寻见这位上帝。好，谢谢大家，我把时间交给同恩。 哦，那谢谢季浩哥带来这么精彩的讲课，还是讲到吗？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唱，再来唱一首诗歌。好，稍待一下。那在我们开始唱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是出自罗马书的5章8节。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他为了我们。 时候我曾梦见 间圣诞夜，有那么多礼物为我预备，那时我却不知有一应开为我降生，给我生命最大的礼物。 再次 小时候我常梦见圣诞夜，有那么多礼物为我预备，但那时我却不知有一应开为我降生，给我生命最大的礼物。他为了我们献出他一生，他为了我们甘心痛苦受死，为这失落世界他给予他所有，给我们生命意义。随着失去的岁月，我渐明白，那真正的礼物是为爱牺牲。在那阴暗的一天，有一人悬挂十字架上，是为了爱，是为了爱。他为了我们献出他一生，他为了我们甘心痛苦受死，为这失落世界他给予他所有，给我们生命意义。 他为了我们， 他为了我们献出他一生，他为了我们甘心痛苦受死，为这失落世界他给予他所有，给我们生命意义。 他是 我们生命意义。 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是的，谢谢你在好几千可能在2000多年前的晚上，为我们诞生在这世界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讲课讲道理，让我们明白主耶稣你到这世界上来是为了我们，是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那一切的困难，一切的罪恶而来到这世界上。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可以因着你而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愿意为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谢谢你，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接下来是 分组。好，接下来分组时间交给吴孟欣。 竟敢直呼我的名讳。 好，吴孟欣社长，不好意思。 没有，不要这样说，我随便说说的。 大家休息一下吗？好吧，好像也不用。好，反应应该不会太久，大概15分钟。 对，你干嘛分的？ 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分成四组，然后一样花色的一组，然后想要请大家帮我们填一下我们的回馈单，然后可以分享一下你今天参加我们活动的心得。快点，李渊快点。把手割呗。 OK。 然后等一下在分享的时候，如果你还饿的话，你可以继续吃，因为我们实在煮太多了，就是拜托大家吃完它。那丰富的玉米浓汤根本就可以吃100个人吧。拜。一样花色的一组，然后。 你在录音？ 对，忘记关。